4000688688， 世界上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行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和五环之间出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十一长假归来的第一天，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化。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你带来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来自张靓颖的新歌《我不在》。 全中国强力首播。 成 著名音乐人陈少奇在成功打造音乐剧《雪狼湖》二十年之际，推出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刚刚我们听到的便是张靓颖献唱的主题曲《我不在》。这首歌是以女主角小柔的内心出发，在抑扬顿挫之间唱出了哀怨，有坚强的一种复杂情感。好，在听过了首播歌，这个小时我们将会进入到一周音乐大事记，来分享这个星期为坐标的时间点上过去时间当中所发表的唱片。首先这首歌歌名呢也是点名主题，我们将会听到16年前2002年10月8号林志炫发表专辑的同名主打《时间的味道》。六年前林志炫专辑同名主打歌这样一首《时间的味道》，林志炫前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从企划到选歌制作，用不走捷径的方式让音乐镀上了一层时间的味道。而在一年前2017年的10月9号，陈奕迅专辑《Come On In》发表，葛大为和易家扬作为主要的作词人，而陈哲卢是担任了制作人。专辑的名字以轻松的语气说出了 Come On In， 引来大家聆听。而这张专辑呢也是很轻松很亲切，不过呢缺乏突出作品的一张唱片了。 我们就来听之前亮相的双单曲EP的主打歌，陈奕迅《放》。 我的身体有花香。 想要告诉我 耳朵它带着一点抱怨，口关上我说，好像在感受昨天那个声音的震动。心跳说觉得缺少另一个熟悉的节奏，说得我眼花缭乱，快要发疯。我听见 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新歌首播，而回顾到12年前，2006年，张靓颖第一张专辑《The One》发表，刚刚听到的就是当中的这首主打歌《身体语言》，而她的第一张专辑也是选在自己的生日10月11号这一天发表。好，回到6年前，2012年的10月12号，周传雄发表了《打扰爱情》专辑，用到了更为潮流电子化的元素，在他自己擅长的情歌外表，包裹了一层时尚的外衣。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 I Want Your Love。 I Want Your Love 填满了我的浓烈， I Want Your Love 无法拒绝， I Want Your Love 的不是掉下眼泪，抒情好累，自由烂醉，我们爱得很浪费，偷偷摸摸朋友都不知道你是谁，一起听摇滚乐到天亮也不睡，抱着你亲吻你分享了一切。 I want your love 对你的爱好强烈， I want your love 殊途同归，抱着你，亲吻你，分享了一切。 周传雄 I Want Your Love 收录在2012年10月12号发表的打扰爱情专辑当中，而在同一天张韶涵有形的翅膀发表，这是他离开福茂之后重新出发自己独立音乐之后的首张专辑，对他来说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唱片。这张有形的翅膀为他赢得了这一年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专辑以及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获得年度金曲的主打歌淋雨一直走。 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说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冲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 张嘉明和婉君，第九位张杰一路之下，第八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第七位李荣浩贫穷或富有，第六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忘掉， 第五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四位张信哲友情世间，第三位徐佳莹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创作的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将于今天到19号在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播出。节目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旨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阐释与广泛传播。再来看，继开创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见字如面等高品质文化节目之后，实力文化在制作一档读书节目《一本好书》，今晚八点与观众见面。腾讯视频每周一20点播出，江苏卫视每周三22点播出。一本好书可以视作见字如面的升级版，节目以12本经典之作、12期节目、12种舞美还原书中经典场景。节目中有演员演绎，还特别设计了讲述者，用于串接表演片段并做感受性评论，完成对原著内容最大限度的忠实和趣味体现。今晚与观众见面的第一期节目带来的是经典名著《月亮与六便士》，书中很多场景被搬上了舞台，而节目的第二现场，陈晓楠、蒋方舟、朱大可三位嘉宾将这一主题延展至与大众相关的话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我们继续回顾过往一周当中的唱片。音乐倒数之旅呢，这一时段呢，从10月13号开始，在去年的这一天，萧敬腾领衔的狮子合唱团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然也是他们的首张翻唱专辑《Replay》。乐队成员是选出了影响自己的歌曲，用重编重唱的方式来重新演绎。首先，这首歌曲是他们翻唱自黑豹乐队的《Don't Break My Heart》。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也许一切已是麻麻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 Thank you. 开山，有人催我吃饭，洗碗打扫房间变成我的习惯。暖的夕阳晒着脸庞， 我们听到的是王啸坤2015年10月13号发表的专辑同名主打歌《长白山》。在歌词当中的表面含义是他喜欢香烟的名字，而引申出来的长白山却是长相厮守、白头偕老、山盟海誓的含义。好，听完这首《长白山》，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10月14号。10年前，2008年，周杰伦发表专辑《摩羯座》。出于周杰伦在中文流行歌坛的影响力，这张专辑的关注度也被无限放大，甚至有很多传闻出现，比如说专辑的名字被说成叫蓝宫调，说好的幸福呢传承叫做失落非主流，而下面这首兰亭序也被说成是叫做从心二，而流传于坊间，以至于原定10月9号的发行时间不得不延后到10月14号才正式推出。 山顶连叠，心处如行云流水。月下门推，心起如你脚步随。忙不迭，千年被托，却难托你的美。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嗅觉似醉。我本一些恶魔相不对，你懂有余味。一根朱砂到底半截回眸一笑，你婉约。恨了没？你要偷情，但谁让你蹙唇眉？二生归途有胭脂味，人烟难飞，转身一瞥你惊泪。举一把月，手揽回忆怎么睡？又怎么会心事蜜蜂绣花写真真 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兰亭序》，收录在十年前的摩羯座专辑。当年在各大音乐论坛关于这张专辑各种真的假的传闻，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而现在大家对于一张专辑的关注也似乎没有当年的那种热情了。在2005年的10月14号，吴克群《大玩家》专辑发表。顽皮的玩呢是这张专辑的主题，好玩搞怪的曲风也是他在情歌之外的一种重要风格。当中这首主打歌《大舌头》在推出之后就有歌迷留言说，明明是口吃啊，怎么是大舌头呢？就在今年8月份，吴克群参加金曲捞节目的时候也亲自承认当年自己真的写错了。 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 小子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爸爸妈妈急急急，有些要字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疼怒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鬼哭泣不要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到啊。转身靠着墙壁，你这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爸爸妈妈急急急，有些要字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疼的乐，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鬼哭泣不要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得到。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痛来个呵呵气气气，这是死这是死一无语啊，哦哎啊哎哦哦啊啊啊啊啊啊。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 快乐到底舍不得杀青，现在我够不够的叛逆，不想给谁来决定。从喉咙到脚底，听根管的指令，写我心的履历，从今天起只狂爱了，继续爱，我的心敞开，我坚持唱了，继续唱，直到海枯石烂。我们此生如此接近，介不介意发挥想象力，孤独的人不合适应，一起来欢庆。从喉咙到脚底，听根管的指令，写我心的履历，从今天起偏执狂爱了，继续来爱，就爱上很疯狂。 知心的战场，早是要够时尚，抓住你的目光。 偏执狂，爱的继续爱，会受伤，不管 我不管， 我不想装，继续唱，撑死你一切躲开。 偏执狂，爱。 这是来自于陈世安的《偏执狂》，收录在2016年10月14号发表的《亲爱的偏执狂》专辑。对于来自马来西亚的陈世安，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莫过于那首《天后》。而在这张专辑发表的时候，他已经出道10年了。《偏执狂》呈现的是在大家熟悉的唱情歌的陈世安之外，更丰富的多面性。歌手、音乐人往往总会有着不同于平常人的性格，或者是偏执，或者是执着，再或者是过度自省、过度的敏感。那同样是在2016年10月14号，下面这张专辑是来自在今年8月离世的卢凯彤。这张专辑叫做《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他懂得这个道理，不过最终却没有能够成功的疏解。我们应该更多一点包容，哪怕有一些难懂。 要不要说出来？行不行？熬不熬得过来？你脸上那笑容不复在，我要吧，把它抢回来，就算第谢谢你让我看见。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张靓颖为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我不在》。那这首歌呢，是由金培达作曲，甘石嘉作词。1997年轰动乐坛，张学友的音乐舞台剧《雪狼湖》，陈少琪不仅参与到了音乐创作，同时还撰写了剧本。20年后，他打造了全新的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那这部音乐剧讲述的是发生在名叫星光里的老式弄堂当中的爱情故事。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新歌推荐。新歌一号呢，是曾经通过中歌榜首播，周华健为热播剧《橙红年代》演唱的同名歌曲。上个世纪70-80年代，滚石进军到影视市场，周华健就演唱了众多影视 OST， 比方说像《难念的经》《刀剑如梦》《我是谁》等等。那这一次呢，作曲人谭旋力邀周华健诠释了这样一首铿锵有力的《橙红年代》。 说再见了，一切多难得，泪是暂时的 会过去的，有多少曲折我们才会合，拥抱着深刻动了不舍，再开一眼抱紧一点，谁也不许道别，无梦可做的人都失眠，天黑路远我是冷眼，并且就是了月， Loveless is hollow, but the memory is in loveling soul. 你的轮廓在心口，那些刺痛都化为无忧。Perhaps dawn can be controlled.Prepare for the worst. 爱情却总很交错，比生活难得多。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Trouble with you, 眼泪不肯走，骄傲却都留，和过去说分手。

城市的繁华，黑夜抓着黎明，仿佛怕我看见岁月在变化。此刻的我已决定，现在就出发。此刻的我已决定，拥抱蓝天白云和让人幸福的玫瑰花。算合拍，花落花开，早有安排。不想去猜，把心打开，用一个微笑去尊重自己内心的独白。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十月四号开始，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国宝再现书画精华特展，展出26件精品文物。这次展览作品从东晋横跨至元代，兼具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展品包括13幅现展书画，为了保护脆弱文物，单幅书画每次只能展出42天，因此将分两期陈列。第一期展出的6件现展国宝包括晋王羲之平安和如凤菊三帖、唐阎立本画萧绎传兰亭图等。展品将于11月14号结束展出，并于当晚进行展件更换。其中平安和如凤菊三帖是现存王羲之最高等级的双勾阔帖本，从上次特展结束后暌违七年再度展出。之后登场的七件现展国宝包括唐玄宗书吉林颂、金五元直赤壁图等等，展期从11月15号持续到12月25号。据介绍，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继去年推出国宝的形成书画精华特展后，再次集中展出中国书画史上的传世之作。最后来关注，金秋十月，北京又迎来一年一度的文学文化盛会。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今天在北京启动，将以文学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呈现主题活动、国际交流、大众活动、京味文学、少儿文学、网络文学六大板块，近百场活动。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19位，阿朵选择原谅。第18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刷新无悔。 第17位 SHE 17。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合。 第16位魏如萱晒伤。 时间的时间都无所谓，我不想被时间改变。 第15位林宥嘉火焰小溪。第14位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第13位吉克隽逸 Space Oddity。 第12位后弦瓜很甜。 瓜很甜还很深，偏偏你要守在眼。 第11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新歌一号周华健《橙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新歌二号张杰《星光》。新歌三号雷佳别来无恙。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 新歌四号萨顶顶随风自在。新歌五号马上又近在远方。 这摸不到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时候的翅膀。 新歌六号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新歌七号郁可唯地平线。新歌八号张磊光源。 愿你沉浸着狂浪里。 新歌九号徐良李行亮造。新歌十号贺仙人闭上眼睛。 想起了你呀，又想起我们。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本周新歌七号，郁可唯为电视剧《如若巴黎不快乐》演唱的这首片头曲《地平线》，以海和船的关系来衬托为爱冒险的勇气。郁可唯的声线虽然清亮，但是给人感觉非常的优雅和温暖，在这首歌曲当中更是霸气外露。歌曲当中那段能量满满的 rap 也是来自郁可唯和 Sherry 的共同演绎。本周新歌八号同样是出自《如若巴黎不快乐》，那这是该剧的插曲，张磊演唱的《光源》。相比较郁可唯《地平线》的磅礴气势，这首《光源》略带伤感，是一位成熟男人内敛的表达，为了喜欢的人愿意成为一道燃烧自己的光源。 等待多久黑夜决定，尘封这孤独的心，你的出现第一道光，世界渐渐的清晰，色彩是由你笑里你明了，别离总有光明，多么痛的光明，愿你沉浸这狂浪里，轻轻浩瀚几番天，满天回应着暖意，就是我的所爱和所惜，就让这光芒再给你，哪怕伤尽了我自己，消散时光思念才美。爱你。 上涂着一道走在心情的忧郁在三岔哭爱耐不住心里走霓虹里多了几张生面孔白教科书般的笑容谁是他谁是王蓉谁是鬼谁是小丑放纵来吧来快活来吧来走走你有舍有寡任你发落来吧来享受来吧来自由是非对错何必强求来吧来放纵来吧来发疯哭着哭得疲倦要流来吧来洒脱把自己解变成桀骜不驯的野兽那是谁喋喋不休的问候把诱惑塞进你耳朵小心翼翼地站在底线后问光试探你的软弱相接超过了三秒钟谁要率先打破沉默谁在硬谁在从容谁在忍谁在操纵放松来吧来快活来吧来走走有舍有寡任你发落来吧来享受来吧来自由非对错何必强求来吧来放纵来吧来发疯哭就哭得疲倦要了来吧来洒脱把自己借给我让你变成桀骜不驯 歌九号终于不是一首影视单曲了，这是喜欢和其他歌手合作的徐良新专辑考虑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你当中和李行亮合唱的这首造。那这首歌曲听上去八十年代感极强，用复古 disco 的曲风勾勒出了都市人的孤单，以狂舞的方式来排解寂寞。那本周最后一首新歌是来自一名歌坛新秀贺仙人，他毕业于美国洛杉矶 Musicians Institute 音乐学院，进入华语歌坛成为一名电子音乐创作人。这首 R&B 风格的闭上眼睛是他在上个月推出的一首新歌。 想对你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想对你做的不知是否来得及，想要给你的都没来得及给你，没来得及、yeah、写了情歌都被吹散在风里，心爱的你却锁在我的心里，想起了你呀，又想起我们，我只好闭上了眼睛。So baby I 闭上眼，假装你还在，没离开。So baby。